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，75场精彩演出，10个。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，选座购票，一键支付。 7月13号到7月22号，来北京展览馆。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。 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 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，致电88864417。乙定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顺着道上啊，来了一辆车，是一辆骡车，这大骡子跟青缎子似的，毛梢还有点臭架。摇头晃脑，端肩缩脖，手里着胡须就进了。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呢？因为他个高不到2米，差不多这瘦的就像那个黄杆一样。父子那时候挑这个挑到寺外去剃头，没短了到程家洼，也给这程大晃行李平心说，他净上镇安县、黑山县、海城县，他不上我这儿来。 大爷您好啊，我这没茶叶，你委屈委屈，先喝口白水吧。哎，不必不必。就算不错了，今天我办事儿啊，在贵宝号路过，你啊给我手艺真不错呀，很好很好。说完了，在兜里头掏出五两银子，梳辫子剃头刮脸也就10个铜钱，这怎么给5两银子？程大爷用不了，哎呀，经理听可真有点纳闷，我大爷这钱我可不敢要，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，痛快。咱们都是混世的人，一贬就扣。我说李婷啊，我跟你有什么标志没有？有什么记号？有啊，门前左边是一棵大榆树，右边有两个大。那有个老嘎子还跟我是朋友。 对对对对， 其实我都扫听了。抬头见本乡本土的常聚会，那就好了。我再问你点事儿，他们家几口人？说老妈岁数不太大，另外他还有个后老叫吴寿一，就那吴老二。另外呢，找我说那大兰多大了？他问，这我不太清楚，大概20好几岁了吧。砍子，我全没相中。可说这话也是凑巧，前几天我在二道沟路过，哎呀，我就相中了。跟人一扫问，他到现在 还没定亲。把大兰嫁给我，这你知道的，一辈子吃喝不愁，何必再嫁娘穿的是狐毫貂裳，绫罗绸缎，吃的是美味佳肴啊。老家伙，你多大岁数？你想娶人家姑娘，你怎么想来的？邢丽婷这脸当时沉起来了。哎，我可告诉你，那姑娘眼光也高，特别是他们那个当家人张作霖张老嘎子，那说了算呢。二十挂零，从年龄上讲相差的太悬殊了，不行，这事绝对不行。我看您呢就死了这份家囚啊。是我年岁是大了点，但是我家条件好啊，别的啥他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拉倒呗。他问：“ 哎呀，常委爷， 我多难听你的信儿呢， 都 三天吧，你看怎么样？三天这时候您还来啊？丽婷，我可走了啊。 邢丽婷赶紧把那十五两银子拿起来了。常大爷，这钱我不能收。 邢丽萍追着大门口，眼瞅着他上了车，车老板一摇鞭子走了，这钱他也没拿。 我这日子过得的确也不宽裕，这点钱呢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。可又一想，我怎么跟老进屋就说：“ 大哥，今儿我来晚了，你着急没？”“ 哎呦呦，兄弟，可不是怎么的？我在街上看了半天了。” 这才出来。 是啊，那你快坐下吧，吃没吃？吃完了。张作霖到他们这太随便了， 他这事儿不太好办。 大哥没事，你要办不了跟我说，我替你跑的。 他们不。 张作霖也乐了，我说大哥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，咱俩过命的交情，为了你我喝出回事儿，豁然站起，把巴掌抡起来，对准邢丽萍的腮帮子，啪！我就应该不登你们家的门。朋友们，得够意思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。张作霖这一说呀，邢丽萍也觉悟过来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千不该万不该，真的，我现在好瞅这十五两银子，你心里都动了，我他妈跟你拼了！这老头也撞头，蓝宝也埋怨。我心服口服，我心里都招不开的事情我就得说出来。大白，没您的事儿，您呢不必上火。 那哎呀，这是把自讨无趣。 可也真是，老嘎子说的不假，我们这一点我就该揍。老嘎子打我打的对，今后啊，我还得见老嘎子好好解释解释。 好，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，致电8886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。